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 费洛林德激动万分，他在找我。哦天哪，贝德列切就在威尼斯，他是真正的爱我。他打消了回都灵的念头，向天空祈祷：上帝保佑我在威尼斯找到我的爱人。此时商人巴达隆纳却在后悔，他执意要女儿嫁给求婚在先的费杰里科。父女二人争吵起来，可拉利切小姐忧心忡忡，面容憔悴，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幸。现在西里维俄已经占据了她的心灵，她害怕失去自己刚刚寻找到的爱情。乔装的贝亚德里奇小姐走了进来，巴达隆纳向她百般献媚，为了讨好他把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一起。贝亚德里切看到克拉利切伤心的样子，非常难过和同情，趁着这个机会他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他要求克拉利切发誓保守这个秘密，克拉利切将信将疑。天哪，眼前这个人，这个将要破坏我幸福的人，竟是女扮男装。直到比亚德里切向他展露自己美丽的长发，他才终于破涕为笑。两个同样因爱情而苦恼的姑娘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，两个人的手紧密地握在了一起。老头子巴达隆纳看到两个年轻人言归于好，自然非常高兴，打算尽快给女儿完婚。他说： 哦，好好好，你们在这儿偷偷摸摸的握手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我可不愿意家里出些不愉快的意外的喜事，一切事情明天就都办好了。 这一切被西里维奥觉察了，他妒火中烧，把愤怒牵到了克拉利切的父亲巴达隆纳身上。西里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、背信弃义，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老头子得意洋洋，对他不理不睬。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里维奥，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。老头子顿时吓破了胆，高喊救命。幸而贝亚德里切和克拉利切及时赶到，贝亚德里切与西里维奥交起手来，姑娘表现出过人的剑法和勇气，将对手击倒在地。克拉利切心疼地扶起西里维奥，温柔地抚慰这位未婚夫，向他发誓说：我爱您，我对您永远是忠诚的。西里维奥又羞又恼，一把将他推开，愤然离去。克拉利切刚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却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他伤心地哭了。比亚德里切回到旅店，发现自己的信被人拆过，认定这是仆人干的。他把特洛法尔金诺叫过去，那可怜的家伙尽管伶牙俐齿大喊冤枉，可还是免不了挨了一顿棍子。这一幕被费洛林多从窗口看见，连忙冲出屋子去找比亚德里切，可是他已经走开了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舒广播。